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2集。搬进去杜艳里家才没几天，单隐生就发现杜艳里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。 我去，杜艳里真的什么都会啊，难道他的一天是有48小时的？这也太吓人了吧。 单隐生一边惊叹一边仔细打量着这间工具屋，一眼过去，只见屋里的一个角落有一个陈列架，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陶器和花样百出的木雕。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放在左上角插着一朵红花的细颈白花瓶，瓶口还画了双飞燕，白瓶黑燕红花，仿佛一幅画。而在他一旁放着的是一套小型木质家具，沙发、床铺、衣柜、桌子都齐全，每件只有龙眼那么大，精致小巧，玲珑可爱。 哇，这人是个疯子吧。 哼，我突然觉得木工好像有点意思呢。杜先生，你来教教我这个该怎么弄吧。 正在认真雕刻的杜艳里立马停住了手上的动作，抬头看了一眼单隐生那闪闪发亮的眼睛，又看了一眼手中握着的雕刻刀，便将刀子稍微挪远了一点，似乎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引发流血事件。然而单隐生却不等他回应，就拿起了一根长木头和一把大锯子。 如果我想雕刻拳头大小的摆件，用这个木头可以吗？我是不是要先把它给截短一点啊？ 杜艳里真的怕会发生流血事件，他赶紧放下手中的雕刻刀，瞬间站了起来，并把长木头和大锯子从单隐生手里抢过来，然后把人按在旁边的制陶区域里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直接翻到关键页数，放在单隐生面前。 从零开始学陶艺，认识粘土的种类， 学点安全的。 我要你来教我。 你连基础的自学能力都丧失了吗？ 我。 都燕里顺利地堵住了单隐生的嘴后，继续埋头雕刻他的小树懒。他没去关注单隐生怎么鼓捣怎么折腾，但他对于单隐生跟自己能够待这么久的情景还是感到莫名的诧异。 按照我对他的了解，就算有迎合的需求，他也早该不耐烦地离开才对，但他竟然没有走。 杜艳里想起早上那个奶味十足的吻，这么一分神，手中的刀子突然一滑，原本计划雕刻在木头下方的第二只树懒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竟然变成了一只猴子。他仰着头，尾巴翘得高高的，摆啊摆，挠啊挠，就是挠不到上面的树懒。杜艳里含蓄地笑了一下，把自己对单隐生所有的揶揄之心都放在这个摆件里了。他专心致志的雕刻，眼角的余光都不朝别的地方瞟上一眼。无奈的单隐生只好一边翻着书，一边研究书上的制陶步骤。看着看着，他发现制陶开头的几个步骤似乎也不是很难。 这里什么都有，照着上面的步骤搞个杯子、瓷器什么的，应该很简单吧。但杯子瓷器也没什么好玩的，为了捏一个杯子而特意去玩泥巴，好像有点傻。 单隐生捧着书琢磨了一会儿，然后又看了杜艳里一眼。 哎，要不然我捏一个小杜艳里吧。 单隐生暗地里这么决定之后，他们两人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窗外的太阳随时间而转动，光影也随之变化，刻刀在木头上挪动，细碎的声音时而响起，他们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互不干扰，场面可谓非常和谐友爱了。杜艳里在雕刻完猴子之后，他将木雕放到远处看了看。 嗯，总体不错，但好像少了点什么。 他微一沉吟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上午起来时看到的画面，碎发搭在年轻男人的额头，在对方额上扫出一片阴影，男人安睡于枕上，神情安宁平静。 想到这里，杜彦里动了动雕刻刀，在猴子头上又雕出了几根随风摇摆的碎毛。 嗯，形神兼备。 深感满意的杜彦里收起了刻刀，正想将这个完了工的木雕作品摆在架子上，就发现单隐生正盯着自己看，满脸都是神秘精致的笑容。 嗯哼，怎么样，我捏得还不错吧，来看看像不像你。 杜彦里这才看见单隐生手中的东西，那是一个泥巴小人，大脑袋小身体，矮墩墩的站在托盘上，看着摇摇晃晃，但重心居然稳得住，没有倒下去。小人的手腕上捏了一只手表，身上还用指甲仔细地勾出了衬衫、西装和领带，只是小人脸上本该是眼睛的位置，却被两个 Y 字符取代了。杜彦里仔细看了看，确定 Y 的中间没有多一横，他便指着那两个字母问道， 这是什么？ 彦彦的手字母缩写，怎么样，我的手工可爱吧，送给你了。你不喜欢？ 杜彦里用一种颇为复杂的眼神看了单隐生一会儿，最后他没有拒绝对方，还是接过了这个半成品，并将它暂且放在陈列架上，同时顺手把自己雕刻好的摆件也给放了上去。在一众标准水平的木雕和陶瓷里，一个半成品泥捏小人就显得特别抢眼。两人站在架子前都沉默地看了一会儿。 嗯，好像有点丑。 是。 所以今天的银河你给我打几分？ 嗯， 算了，我还是别听。 单隐生虽然有些心塞，却阻挡不了他又想捣蛋的冲动。他盯着架子琢磨了一会儿，便决定把距离他自己作品最近的且对比最强烈的作品给挖走。 既然内部无法提升，那就从外部下手，减少了对比，自然提高了礼物的颜值呢。我送了你一个礼物，你也该回我一个礼物吧。嘿，我要你今天雕刻的这个摆件。 单隐生期待地看着杜彦里，却发现对方看了自己一眼后，脸上隐约地掠过一丝笑容，这让他顿时愣住了。 哎，我也没说什么，他怎么就笑了？ 杜彦里那是毫无自觉地微微一笑，他不知道单隐生是真的发现了端倪，还是真的只是具有天然的敏感触觉罢了。但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对方都挑中了最适合的东西。一般不将作品送给别人的杜彦里，这回破例了。他拿起木雕递给了单隐生， 给你的回礼。哼，这份回礼不只基于你的礼物，也基于你这个人。 毕竟在这个教学游戏里，杜彦里虽然烦恼，但他也有获得乐趣的。正如放在架子上的泥娃娃，虽然丑，但仔细看看还是有点可爱的。单隐生从杜彦里手里接过了木雕，却摸到了对方指尖上熟悉的冰凉触感。杜彦里的体温天生较低，就像他给人的感觉一样寒凉。 但杜彦里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冷酷的人。 单隐生看着杜彦里微扬的嘴角，那一点笑容浅淡，宛如蜻蜓触碰水面的涟漪，一晃消散。这种藏在冷漠外表下的温度，只有深入接触才能碰触。两人交换了礼物之后，转眼就到了午饭时间。吃过饭后，杜彦里一般会先打个盹，他便如日常般躺在起居室的长椅上休息。午间的阳光在地上画出成片的光路，还有零星的一些光点洒到他的指尖上，给予他温暖。懒洋洋不想动的杜彦里在困与醒之间来回拉扯，直至感觉有人靠近，他还没来得及睁眼，搭着躺椅的手就被人碰了一下。对方的手抚摸着他的骨节，流连着，犹豫着，让他以为对方会在下一瞬间握住自己的手，但最后触碰他的人仅仅将手掌轻轻地盖在他的手背上。 杜艳里。 听到单隐生的呼喊，杜艳里并没有回应，单隐生只好又出声，声音很低很低，但这一次声音里能听出一点笑意和一点诱惑。 杜先生，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